为太阳节美洲地区关于白头山朱雀伟人不朽革命业绩的网络讨论会最近在利马举行。讨论会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美洲地区筹委会和秘鲁筹委会联合举办。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美洲地区筹委会、美洲地区的12个国家筹委会、秘鲁政界、社会界人士、新闻出版部门工作者、利马市民、一些国家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团体人士、我国驻秘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会上，报告人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的不朽业绩，说他们为朝鲜革命和世界自主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会上介绍了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朝鲜筹委会等世界各国和地区筹委会向讨论会发来的信文后，一些人做了发言。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